53,000+，即係其實比起之前嘅數字咧係有增加咗嘅，而個貧窮率咧就係23.6%。咁但係我哋睇咗呢個數字好似好多啦，咁但係我哋都要咧去計一計咧喺政策介入之後咧嗰個數字變化係點喎，林志恩？ 係啊，咁頭先你講咗兩組數字啦，一組咧就係講緊個貧窮人口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講咗政府介入之後，即係對於嗰個貧窮率啦，同埋貧窮人口咧，兩者會有啲乜嘢影響嘅？咁但係咧，我哋睇咗貧窮人口介入之前咧，其實嗰個數字就2009年咧以來有記錄最高啦。咁而政策介入咗之後咧，貧窮率就減到7.9% 啦。頭先原本就係講未介入之前咧就23.6%，咁而咧貧窮人口咧原本個數字就165.3万，系啦。咁而家貧窮人口咧，政策介入之後咧，就跌到55.4万。咁但系咧，今次咧去計咧，即係政府嗰個政策介入咧，到底涵蓋緊邊啲政策咧？個計法上面好似有啲唔同咗。 係啦，嗱，因為咧，其實以往即係佢去計嘅時候咧，主要就計一啲恆常嘅現金嘅介入啦，嚇咁樣。咁但係今次咧講嗰個政策介入之後咧，佢就係改用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同埋需經濟審查嘅非現金福利，咁其實係包括咗啲乜嘢項目咧？即係話，譬如係一啲嘅，即係譬如嗰個嘅派錢嘅計劃啊，一啲嘅額外津貼啊等等嗰啲咧，其實都會係計算在內嘅喎。咁所以其實計算嗰個方法咧，就同舊年嗰份報告咧，主要係講一啲恆常現金嘅政策介入咗之後咧，即係最主要係一啲嘅綜援啊、教育津貼啊等等咧，就有所不同。 嗯，係啦，嗱，我哋頭先所講嗰個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就係講緊譬如綜援啊呢啲咁嘅項目啦。咁上年就用咧呢一個數字咧作為一個主體嘅分析基礎啦。咁頭先即係陳燕萍亦都講到啦，今次咧政府去計及嘅時候咧，就涵蓋咗幾樣嘢嘅，即係恆常現金項目啦、非恆常現金項目啦，同埋需要經濟審查嘅非現金福利嘅。咁我今朝咧就見到有啲學者咧就唔係好同意咧今次政府呢一個計算方法啦，因為呢一個叫非恆常現金項目，譬如派錢呢一類咧，其實政府就冇可能年年派錢㗎。咁而且派錢咧亦都唔係一個所謂叫針對貧窮人口嘅措施，因為佢係全民性嘅措施，就唔應該計落一個所謂叫扶贫政策嗰度。咁如果我哋将咧派钱都加埋落去嘅话咧，就可能会高估咗咧，即系政府扶贫嘅力度啊，同埋成效。咁而且啦，即系受到疫情影响，我哋都唔知下一年嘅经济会点啦。咁政府而家亦都面对紧一个赤字嘅问题。咁究竟即系一个派钱作为一个扶贫嘅措施，系咪可以即系一路持续到落去咧？呢个都系诚意嘅。 嗱，呢个系一点啦。咁另外就当然大家亦都会关注咧，边啲地区嗰个嘅贫穷情况是比較個數字是比較大啦。咁觀塘區是一個貧窮的數字是比較大的一個嘅區域嚟嘅，即係嗰個嘅貧窮率咧就係第一就係、是、觀塘，第二就係葵青，第三咧就係、是、黃大仙嘅。咁但係亦都值得留意咧，就係喺政府嘅扶貧政策咧介入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嗰個嘅貧窮率嘅下跌幅度咧係比起其他本身個貧窮率冇咁高嘅地方咧，係更加大幅嘅噃。 係啊，咁啊，根據即係個數據顯示啦，頭先所講咧，即係觀塘嗰個貧窮率係18區之中最高啦，高達28.8%。咁但係咧，政策介入之後咧，就貧窮率就得翻5.5%。咁啊，其次就葵青區啦，原本貧窮率就27.5%。政策介入之後咧，貧窮率就得翻5.5%嘅。嗱，如果我哋咧睇兩組數字啦，即係一組就係講緊未有政策介入之前咧，其實都同咧觀塘區咧佢本身個社會經濟特徵有關嘅。即係話你如果要了解呢一個區佢本身嘅貧窮形態嘅話咧，我哋可以睇翻即係嗰個政策介入之前嘅數字啦。咁其實觀塘區咧佢有啲特點嘅，例如咧就是那個地區那個就業情況的問題啦，譬如就是非綜援的在職貧窮人士和失業貧窮人士的比例上面是普遍較高的。另一個因素就是那個單親住戶的比例和兒童貧窮率，觀塘也是較高的，就顯示出就是撫養負擔是會帶來一些貧窮的風險的。 嗯， 啦。另外一个亦都值得留意嘅咧，就系18至29岁啊嘅青年贫穷人口同埋贫穷率啦。18至29岁青年嘅贫穷人口咧就系14.4万嘅贫穷率咧就系15.6%嘅。呢个咧比起2019年嘅数字，即系12.3万啦，同埋13.1%咧，都系高嘅。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就系就算系政策介入之后啦，咁青年贫穷住户嘅贫穷青年住户嘅贫穷率咧，仍然系有6.6%嘅。呢个亦都系咧系唯一一个嘅即系年龄组别咧系高过2019年嘅。根据个报告解释啦，就系由于咧青年组别咧嘅失业情况恶化，加上受惠于政策介入后嘅比率咧比较低所致嘅。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听完我哋讲咗一啲嘅数字啦，咁可能咧你个实质感受究竟系点样咧？即系有政府嘅呢啲嘅即系非恒常嘅政策介入之后，系咪会令到你嘅生活真系轻松啲咧？咁但系我哋亦都讲紧咧，呢啲非恒常嘅现金嘅政策咧，就唔可以年年都系咁派噶。咁往后其实政府嗰个扶贫上面应该点样做咧？譬如过往亦都有人再提过一啲即系就业嘅津贴啊等等啊各方面，咁同埋针对住长者贫穷，点样先至可以比较持续地解决到呢个问题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咧，同我哋倾倾嘅。不如电话旁边咧，林小姐，我哋先请嚟咧，就系对于贫穷问题都研究咗好多年嘅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黄红，同我哋倾倾啦。黄红你好。 早晨，两位主持人， 你好， 晏昼啊，早晨，两位主持人， 好，系，黄红，不如你先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今次嗰份嘅报告咧，特别系即系政府佢而家嗰个用一个政策介入之后咧，就包括咗恒常现金、非恒常现金同埋非现金福利嘅呢个计算方法。其实对于我哋理解香港嘅贫穷问题，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嗱，我谂最初成个政策介入前啦，今次就好得意嘅，佢喺个报告度咧就括弧叫纯理论假设， 系 咁样介绍。咁其实呢个就反而我哋一般人相信呢个就系话啊，总之个贫穷率即系透过市场你赚到嘅入息，你屋企几多钱？咁如果你嗰个屋企嘅入息嘅中位数低过入息中位数一半咧，你就属于穷。咁呢个都系过去我哋一向用紧。咁嗰度其实大家都明啦，呢个数咧就增加咗好多嘅。即係出現個貧窮率咧，就去到23.6%。如果你那個人即係人口咧係超過150万，咁最初我哋就覺得幾驚人嘅。但係一聽完佢後來就講啊，好複雜喎，又有一啲一次性嘅現金啦，又有啲恆常現金啦，又有啲即係服務啦。咁啊搞下搞下之後咧，其實佢最後聽出嚟個數咧，又話啊，好似政府似乎想話俾我聽咧，就唔使咁緊張嘅。其實咧，而家你實際上所有個項目計算之後咧，個貧窮率咧都係得7.9%嘅啫，而且咧嗰個即係貧窮人口咧得翻即係56万。換言之，佢似乎就想話俾我哋聽咧，經過咗政府介入，尤其是今次一次性派錢之後咧，其實啲人就唔係好窮噶啦，咁所以我哋都做到好多嘢，咁啊大家唔使太擔心啦。我自己就有個睇法，似乎佢冇去分析過貧窮嗰個成因啦，同埋因為疫症失業咗之後，其實佢有啲乜嘢方法？除咗頭先講一次性派錢，咁大家都頭先都講咗，一次性派錢你唔派得好耐㗎啦。咁同埋你有啲乜嘢措施令到啲人真係會揾翻嘢做啦，同埋揾翻嘢做嘅人工咧，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同埋高翻啲咧。呢啲比較一啲結構性同埋長遠嘅問題咧，就似乎喺個報告度冇去涉及。咁當然呢個未必係成個扶貧委員會做曬嘅，但起碼佢作為一個關注貧窮嘅主要團體喺政府入面咧，其實起碼要傾下啲方便政府做成點，佢有啲咩去應該去思考。咁但似乎似呢一份報告咧，就我自己嘅睇法就真好似冇乜温度，即係啲數字都係好冷冰冰咁樣。然之後咧就話啊，其實我搞掂咗噶咯，我嗰個即係貧窮人口咧，最後其實剩翻好少嘅啫，大家都唔使太擔心。但我哋試下俾幾個數目大家去諗下，你就明白點解我話佢冇乜温度。譬如話公屋，佢計咗落去之後咧，就當然好多人咧就當然係脱咗貧啦。咁原來佢點計嘅咧？譬如話公屋每月個現金資助額咧，平均每户咧每個月，我哋計佢係4100蚊嘅。即係 如果你二人家庭都計佢3700元，即係無論你如何，你係一個二人家庭咧，就話政府每個月咧，你住喺公屋咧，佢已經係派咗3700元俾你噶啦。佢哋個理解就係咩咧？嚇，如果你要去租一個市值差唔多咁大單位同埋呢個區咧，其實就要收翻咁多錢嘅。咁所以佢就計咗你咧，就我已經係津貼咗俾你4100元噶啦。咁但係坦白嚟講咧，住喺公屋嘅人，佢感唔感覺到每個月佢多4100元使咧？好明顯係唔係噶嘛？即係你俾咗服務佢。理論上佢個市值租金係咁多，你就覺得政府就資助佢。咁但係間公屋唔係石屎嚟噶嘛，間公屋唔可以我嚟食噶嘛，唔可以我嚟交電費噶嘛。實際上佢只不過係一種房屋嘅資助。你將用呢種資助咧，就變成話啊，呢個係我嘅扶貧政策啦。我令到海去交少咗租，但係交少咗租，等唔等於佢就係佢嘅生活有改善咧？咁呢個就喺實質服務嗰方面啦。咁另外我哋會留意小心睇下咧，我哋淨係講個貧窮率係咪啊？今次頭先講個貧窮人口有幾多啊？似乎就最初有好多，而家減到好少咧，就 OK 啦。咁實際上除咗有幾多人窮呢、這個貧窮人口同貧窮率嘅問題咧，亦都有一個指標咧，就係嗰個所謂啲人有幾窮係咪啊？我哋叫做貧窮差距嗰個問題。如果個貧窮差距咧，我哋睇到喺嗰個介入前咧，其實係今次咧係高過之前，又唔係好多嘅，由6200元上到6300元，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即係每個月，即係所謂離開條貧窮線有幾遠嚇，咁其實都多咗100元啦。實際上邊咧，我哋睇翻經過所有政策計曬頭先嗰啲現金同埋即係一次過性嘅服務之後咧，其實個貧窮差距咧，我哋見到咧係由2019年嘅4400元咧，係增加多200元咧，去到4600元嘅。 嗯， 嗱，咁我哋成日即係問啦，即係坊間就話啲人好似越扶越貧喎，政府就話冇啲咁嘅事，點會越扶越貧啦、啊？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哋睇呢個數字就好簡單啦，即係話你俾完曬咁多錢啦，真係計曬嗰啲咁一次過幾百億落去之後咧，其實佢離開條貧窮線咧，其實係高過舊年嘅，由4400高過4600。咁好簡單，即係人扶完之後咧，佢其實個貧窮程度，我哋講貧窮程度咧，佢係會係高咗嘅。咁點解咧？其實我估計咧，其實而家我哋條數咧，冇去分析到一啲比較即係好窮嘅人，同埋一啲本來喺貧窮線下邊少少嘅。如果喺貧窮線下邊少少咧，佢今次因為我哋見到整體所有貧窮線咧都係跌咗少少啊嘛，咁所以好多人就入咗嚟條貧窮線。咁但係實質上政府派完個10000元之後咧，咁佢咪又跳翻出嗰條貧窮線咯。 嗯， 咁呢個好似個數字遊戲咁啊，即係好多人脫貧啦。咁其實老實講咧，佢都係即係喺個貧窮線落咗少少嚟，而家又上翻上去。實際上我哋見到好多比較長期失業嘅、結構性失業嘅、低薪低技術工種嘅人士咧，其實佢可能就係離開條貧窮線更加遠嘅。 嗯， 你俾咗10000元佢，其實除雲即係。12个月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嘛，佢用完之后，究竟佢每个月生活，佢一定系要靠综援。如果唔靠综援之后，咁佢靠啲乜嘢咧？最低工资又冇得加啦，咁佢有啲咩方法令到佢成个工资水平下唔会下降，同埋佢又搵翻份嘢做咧？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就业率系好翻少少嘅，成个就业情况好似好啲，但系实际上面咧，好多失业长期嘅人咧。佢翻去個勞動力市場咧，揾到嘅工作咧都係好唔穩定嘅，同埋嗰個人工咧都係比以前低，所以實際上個在職貧窮問題，我相信係好嚴重，係未完全反映到一個數字咧。因為你派咗10000元咧，有啲部分人脫貧，但係呢10000元咧唔係一個好持續嘅效果咯。 係， 我就想咧問一個關於嗰個貧窮線嘅問題嘅。咁因為而家政府即係定嗰個貧窮線就係每月嘅家庭住户入息中位數一半啊，即係作為一個計算嘅基礎啦。咁佢係一個即係相對性嘅計算方法嚟。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以前嘅數據咧，其實喺呢個計算方法之下咧，其實香港個貧窮人口咧就總會喺即係總人口嘅大概19%至22%，即係上上落落咁樣啦。即係話窮人嘅數目又唔會大升，又唔會大跌。咁除非就係話成個香港經濟結構會有改變啦，即係成個入息分布就同而家唔一樣啦。咁你認為咧，其實嗰個貧窮線咧，而家嗰個定嘅方法有幾反映到個貧窮現象咧？同埋嗰個計算方法有冇需要調整？ 而家呢種方法咧，就係計翻一個中位數嘅一半咧，就其實好多國際嘅組織係用緊作為一個國際比較嘅 ，OECD 係咁樣用緊嘅。 嗯。 咁但係人哋嘅做法咧，就唔會張開唔同嘅家庭人數分開。而家我哋係一二三四五同埋六人係分開六條線嘅。咁實際上你譬如今過去就比較有一段長時間咧，一二人家庭老人比較多咧，所以佢個入息增長比較慢咧，你見到條線咧係平啲嘅，三四五六人家庭咧就係快啲啦。今年就出現特別啲，因為咧頭先我哋講就係個失業在職貧窮問題嚴重，咁變咗咧呢三四五六人家庭咧就今年就跌咗落嚟多咗嘅，就唔係以前咁樣，即係佢以前係上得快，今次亦都係跌得快。咁所以導致到個情況，我頭先講點解會多咗好多人喺即係一計入去嗰陣時就多咗好多貧窮人口啦。因為你嗰條貧窮線對於佢哋做緊嘢嗰啲人咧就跌咗，咁所以佢咪跌咗落嚟咯。咁實際上邊整體嚟講，所謂一個相對貧窮嘅概念，水漲船高，整體個收入高啲，嗰條貧窮線應該係高啲嘅。整體個收入係低咗，個貧窮線應該係低啲。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但反而而家分開六條線呢個方法咧，就好少國家真係用。我哋應該集合翻去計翻一條線，用一啲方程式咧，就計翻唔同嘅即係人數嘅家庭咧，就夾翻埋去。 係用一條線去計。嗱，不如黃紅啊，五點半新聞之後咧，繼續同你傾呢個問題好冇啊？嚇，一陣間再揾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第二代美国队长之称的无业男子马俊文，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五年九个月。31岁的马俊文被控去年在多次示威活动以及接受传媒访问期间高叫港独口号。法官陈广慈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毫无悔意，在亲笔撰写的求情信之中亦都表明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不感到羞耻。法官同意辯方所講，被告未必了解社會事件背後的複雜來龍去脈，但是仍然一意孤行煽動他人，認為情節嚴重。法官又說，國安法亦都列明，不論是否涉及武力，最重要是有犯罪意圖。法官認為被告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有備而來。政府今日起为指定群组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朝早到北角一个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三针科兴疫苗。林郑月娥话：新冠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市民应该尽早接种疫苗，越多人接种，香港越有希望走出疫情，越快可以回復正常生活，包括恢復與內地免檢疫的跨境往來。聶德權說會再檢視指定群組接種情況，如果可以會盡早開放給已經打兩針科興並且超過六個月的人士打第三針。日本東京都新增3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一個星期之前多17宗，但是仍然是連續26日少於50宗。重症人數減少一人至到9人，是去年7月以來首次少於10人。因應當地疫情好轉，日本政府據報計劃從出年1月起恢復為提振旅遊業而實施的旅遊補貼計劃。當局去年7月推出為個人國內遊提供補貼的項目，但是隨著疫情蔓延，項目在12月被叫停。首相岸田文雄日前透露，政府將會靈活利用疫苗接種證明和病毒檢測證明，制定更安全和令人安心的制度，並且擇機退出。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家书请来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好希望政府可以牵头成立病毒基因排序工作小组，让我们可以分工合作，增加处理量和速度，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建立病毒监测网，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同大家倾紧咧就系寻日所发表嘅2020年嘅香港贫穷报告。香港嘅贫穷问题，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有啲咩政策系可以帮助到一啲系比较贫穷嘅人士咧，能够脱到贫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嗱，刚才咧林志恩，我哋就同中大社工系嘅副教授咧黄红倾紧嘅，主要喺5:30新闻之前咧，就倾紧有关于贫穷线嘅制定嘅问题啦。咁啊，请翻阿黄红出嚟。黄红你好， 好，大家好。 系嗱，补充翻头先嗰个观点系啦。 我谂仲有一个比较重要嘅问题咧，就系话条贫穷线定得出嚟，大家觉得合唔合理？因为贫穷线就个感觉就系呢条线要定到如果系低过呢个线嘅人咧。佢就係啱啱係貧窮嘅，咁佢其實都應該能夠過一個基本嘅生活。但我哋睇翻，譬如而家條貧窮線一人家庭咧，定喺4400蚊咁樣嚟睇咧，其實4400蚊你除翻30日咧，其實每一日咧佢係得146.7嚟用嘅啫，又要交租又要食飯，夠唔夠使咧？即係點解會即係嗰個貧窮線定到咁低？呢、這個線咧就係仲低過綜援，而家即係好多一人咧可以領取到個金額。咁所以實際上條線我哋有少少咧就脱離咗嗰個社會實際。咁所以我諗要檢討咧，其實我哋需唔需要有另外一條線咧？我哋可能要叫做最低生活保障線，國內都係咁樣用，即係話呢個先係佢一個基本嘅生活保障咧，係要保到佢嘅。或者我哋計最低工資啊，計其他生活工資嘅話咧，我哋都需要有一個咁嘅標準，即係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佢喺香港而家咁嘅情況咧，佢起碼需要幾多錢咧，先能夠過一個好基本嘅生活咯。咁呢條貧窮線咧，我覺得係需要我哋再次去傾點樣制定翻出嚟嘅。 嗯，系。另外，一个黄红都想即系倾一倾嘅咧，就系、是、青年贫穷嘅问题啊。嗱，因为喺个报告入边咧就有提到啦，就系话青年贫穷嘅人口同埋贫穷率咧，喺所有嘅政策介入之后咧，就系44000多人。同埋4.8%嘅，咁個數字咧就會係同2019年咧係有所下跌咗4500人啦，同埋0.4%嘅。咁但係值得留意就係，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就係佢今次計嗰個選定政策咧，其實2000年同埋2019年咧係有所不同噶嘛。咁如果我哋計翻咧佢嗰個係即係政策介入之前咧，佢嘅貧窮率咧就係青年嘅貧窮人口咧就係143600人，同埋15.6%，其實係比較咧2019年嘅相應數字咧係相對係高嘅。咁當然其實呢一班嘅人士咧，亦都有一啲係受惠於嗰個現金派發嘅發放嘅計劃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純粹係睇翻即係嗰個政策介入之前嘅數字係比起2019年。认为高的时候，我哋又应该点样分析呢几年针对住青年贫穷所做嘅一啲嘅政策咧？ 好明显咧，今次我哋睇到咧，好多青年人咧去面对个疫症嗰阵时咧，佢可能个失业嘅情况或者半失业嘅情况咧都系严重嘅。咁佢本来都有部分人可能系半工读，佢系即系又读书又做嘢，咁佢嗰个工作可能就系、是都系好唔稳定咁。 因為疫症之後咧，佢就係冇咗。咁呢個政府喺嗰個分析度咧，佢都係做咗一啲咁嘅分析出嚟。咁但係我哋會睇到咧，整體個貧窮率咧，其實係升得非常明顯嘅，即係由 13.1 上到 15.6 啦。咁雖然你話一次性嘅現金搞咗之後咧，佢嗰個即係比率咧就係下降咗。咁但實際上我哋知道呢個就係反映到我哋比較結構性嘅問題，就係話香港而家嗰個就業市場入邊有冇一啲工作係適合一啲唔係好高技術或者好高格律水平？因為你講創科啊，講其他呢啲咧，好多時你需要嗰個學歷啊，或者個研究能力都係非常之高。咁而家成日都講呢個未來香港個發展方向，除咗即係金融之外，就係希望用創科。咁但實際上你冇呢兩嘢，對好多年青人嚟講，佢都係一個中六畢業，就算去讀埋一個即係學士學位或者副學士學位之後咧，佢可唔可以入到行？佢可唔可以有一啲工作俾佢嚟講咧，係屬於一啲比較係有意思、有意義嘅工作，就唔係淨係出去做 sales 啊，或者去好多中學嘅畢業可能而家仲要送外賣啊、賣寬頻啊呢一類咁嘅工作嘅話咧，咁佢好多時就唔一定做嘅。我哋見到好多年青人咧，佢可能就賺少少錢，然後跟住咧就不如去投一陣 gap year， 有好多啲咁嘅情況咧。我哋會知道有啲年青人咧，佢揾唔到一啲所謂行頭咧，佢可以落腳，佢可以覺得係有意義去學一啲技術。以前我哋都會有嘅啊，你可能去學做廚啦，你可能去做即係某啲即係修理機器啊，各方面或者你做三網學徒啦，都有啲機會。但係啲幾方面我哋都睇到香港嗰個就越嚟越少，越嚟越窄咧，就冇乜實業，冇乜呢啲。咁好多建造業，好多年青人都未必中意投入啦。所以我哋見到其實就係同香港嗰個整體嗰個行業結構咧，太過集中某一啲行業，而其他啲行業咧得唔到發展，請唔到人咧，就出現咗而家呢個青年貧窮人口咧，可能會越嚟越嚴重嘅問題。 有一个数字就是25岁至29岁的贫穷青年，他们有90%已经完成了学业，但仍然都有70%是无业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粹因为他的经济身份转换期而处于贫穷线之下，而是他们真的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我觉得值得留意的就是25至29岁有30%就是在职贫穷青年，其实都有不少是比较高学历的人士的，因为里面有一半都有专上教育程度，即包括学位和非学位的，即他们的教育程度都不是低的。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行业结构是不是都可以解释到一些比较高学历的25至29岁的青年的失业情况？ 除了那个行业本身有没有前途，去提供到一个基本稳定和即係一個有比較有尊嚴嘅生活嘅報酬咧，其實我頭先講咧，而家嘅年青人咧，佢好多唔係純物質主義嘅，即係佢考慮工作咧有好多唔同嘅諗法。所以頭先我哋講點解前幾年仲可以有旅行嗰陣時，好多人會 gap year 啊，好多人要去 working holiday 啊，咁我哋睇到呢個係做，同埋好多年青人佢都習慣而家種所謂 slash 嘅身份，即係佢可能係做一啲半自雇嘅工作，或者一啲有創造性嘅工作，可能佢喺音樂啊、藝術啊、表演啊去做。咁但係佢係老實講係揾唔到食嘅。佢有另外一份工作咧，就先係去我哋賺取佢嘅人工去支持佢自己生活。咁呢一類型嘅我哋都見到唔少。咁但係譬如舊年疫情之後咧，我哋就知道好多呢啲表演、好多呢啲 art 啊，所有啲嘢咧都停曬啦。咁所以佢都冇辦法。咁所以實際上邊，我覺得其實應該多少少諗法咧，其實就俾啲年青人未必要叫去創業啦。其實我哋有好多社企啦，或者一啲社會創新嘅項目咧，可以邀請啲年青人咧，佢哋去諗下做一啲咁嘅工作。頭先其實有好多可能，頭先我哋講係藝術啦，係音樂啦，佢哋都去服務翻其他人咧，用翻佢有興趣嘅、有技術嘅地方咧，去服務翻個社區咧。就我覺得佢頭先講，佢要有啲有意義嘅生活同埋工作咧，係會投入翻個勞動力市場。我哋都其實留意到過去兩年咧，香港嗰個即係所謂勞動力嘅供應咧係大幅減少嘅。 其實有你剛才的現象，即是很多年輕人呢，他就算畢業了之後呢，他都未必入行，他都未必成為勞動力。咁究竟個原因喺哪裡呢？我哋其實係要多啲去針對同佢傾下，佢哋點解唔揾嘢做？我頭先講嗰種現象呢，因為佢揾唔到一啲所謂有意義嘅工作，去感覺到嗰啲嘢呢，其實唔單止係所謂淨係揾食，即係同佢父輩們淨係揾食唔同嘅，即係佢哋而家要做嗰件事呢，係覺得有意思。咁呢啲有意思嘅工作呢，其實係可以有嘅。香港而家咁多長者，咁多需要服務，其實好多嘢係需要去創新，去解決呢啲問題。其實青年人呢，我哋見到喺韓國呢，佢哋就會好多呢啲咁嘅社會創新呢，喺南韓入面呢，就會推動啲青年人去參與。 嗯，好，唔该晒你，黄鸿，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黄鸿咧系中大社工系嘅副教授嚟嘅，啊，电话号码18721。咁头先咧，黄鸿亦都讲过，其中一个都值得关注嘅就系嗰个产业啦，系咪可以多元化啦？特别就系因应住社会嘅转变咧，能让年青人啊有更加多嘅选择。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倾。咁当然，即系喺地区上面，譬如有一啲区咧，过往我哋都发觉嗰个贫穷率系相对高。但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针对着那些区有些度身订造的政策帮到他们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31跟我们谈谈的。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这个问题，其实都萧叔叔解答过都不下两次的了，但是都再讲清楚一点。一个字加 S， 即是无论你是众数的名词又好，还是一个动词它要 simple present tense 的时候它加 S， 那我应该是读 S 还是 Z 呢？那其实呢个发音有时是读 S， 有时是读 Z 的，是好视乎加 S 本身那个字，它的字尾是一个 voiced 的有声带震动的声音，还是 voiceless 是没有声带震动的声音。何为一个没有声带震动的声音呢？ PTK 啊、S 啊、F 啊这些这声音呢，就是没有声带震动。那么我后面如果加 S 呢，就会就这么 S 呢，声带就不会开始震动。比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说 KEEPKeep 字尾是 P 音，咁所以我后面加 S 咧就会系 S 嚟嘅，所以就 keeps。譬如我话 he keeps his money in the bank， 咁啊 ，he keeps his money，keeps his 就系 S 嚟嘅。但系如果我后面系一个本身声带震动紧嘅音，例子 love 啦 ，L O V E love 系一个 V 音嚟嘅最尾。所以我如果加咗 S 呢，就会系读 Z 嘅。咁譬如我话佢好鍾意呢个女仔 a lot， 咁我话 he loves her a lot， loves her， loves 就变咗 Z 嘅后面。OK， 本身系声带唔震动嘅声音，例如 PTK SF 呢啲咁嘅音啦，或者 SH 咁样啦，咁呢我呢就唔会声带震动，就读返 S 音。OK， 本身系声带震动緊嘅，譬如 love 咁呢，我呢后面加 S 就变成 Z 的了， loves her， loves her a lot。 好，今天讲到这里有点复杂，我们下次再讲多一点。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先生，我哋头先都讲过咧一啲地区嘅贫穷率嘅问题啦。咁其中咧，观塘咧就系个贫穷率咧喺政策介入之前咧就系28.8%，系最高个区域嘅。咁究竟有啲咩原因令到系观塘个贫穷率咧系咁高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系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服务总监，负责家庭及社区嘅谢素红啊，谢素红你好。 系大家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一解你哋嘅理解系点样啊？即系观塘有啲咩嘅独特嘅社经嘅特征，令到佢嘅贫穷情况比较严重嘅咧？ 我谂都可以从几方面睇嘅。第一咧，就系其实观塘区咧嗰个 公屋嗰個比例係好高㗎，即係應該係咁多區咧公屋嗰、那個人口啦係最多嘅。咁因為公屋都係一啲基層家庭集中嘅地方啦，咁所以我諗公屋多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咁另外就係舊區啦，即係觀塘亦都有舊區啦。咁而家個我哋接觸到舊區咧，亦都好多劏房嘅住户啊。咁所以呢其實都見到呢整個社區嘅組成呢都係一啲基層人士為主，咁另外基層都即係觀塘都係一個老區啦，咁長者嘅人口都唔少㗎，咁所以我諗呢呢啲因素加加埋埋呢都令到呢即係成個社區嗰、那個組成都係一班基層為主囉。 我想问一下，除了即系佢系一个旧区啦，同埋人口老化嘅问题之外咧，据我理解，即系观塘区咧另一个贫穷率高嘅原因，都同佢嗰个新来港人士有关。可唔可以讲下个情况，同埋其实政府过去有冇一啲针对观塘嗰个贫穷特点嘅一啲措施？ 其实我谂咧，贫穷同埋新来港嗰个数字高咧，都系观塘咁多年嚟咧都一直系高企噶，包括新来港嘅人士啦。咁我谂贫穷咧近年比较多嘅就系可能系一啲在职家庭津贴啊，即系呢类嘅可以舒缓到佢哋个情况啦。咁但系如果新来港嘅朋友咧，我谂佢哋比较普遍面對到嘅問題就係佢哋喺內地嗰、那個學歷啊，或者一啲資歷唔認可啦，咁嚟到都係做一啲低技術嘅工作為主噶。咁我諗無論係唔係新來港人士咧，其實我諗整體咧做一啲比較低技術或者基層工作嘅朋友咧，其實嗰個收入都係偏低噶。即係我哋如果遇到嘅都幾多，例如萬一二蚊咁就係一個家庭收入啦。咁如果你仲係要住埋劏房啊嗰啲，可能有一半到已經攞咗去交租咧。咁呢一啲位咧，我哋都覺得咧，其實都令到本身已經唔高薪嘅家庭咧，就再要負擔咗一個頗為沉重嘅租金啦。咁新來港家庭就更加困難啦，因為佢哋可能未必知道有一啲資助啦，或者一啲社區資源啦。咁佢哋容易會喺呢啲位入面咧，令到佢哋咧更加少資源協助咯。 另外一个谢素雄，即系都想问一问，你刚才提到啦，观塘咧就公屋比较多啦，咁另外佢亦都有旧区有唔少板间房啦，咁样，咁但系大家都知咧，其实政府就第一有一个起动九龙东嘅策略啦，咁当然即系而家亦都有陆续咧有一啲嘅建设咧喺嗰度做紧，但系第二咧就系喺观塘市中心亦都有一个庞大嘅重建，即系市建局所推动嘅，甚至已经有一啲嘅旧楼咧已经拆晒噶啦。其实这个的情转变会对于观塘的贫穷情况有什么影响 呢？我想呢即从好个方面去看呢，就是令到个社区更即可以多元一点，即因为即叫做起了一些豪宅啦，搬入去的人就一定是一些高收入的住户啦。另外就是多了商场啊，或者多了铺头呢，我想对附近的居民来讲呢，那个就业机会呢亦都是多了的。咁但係另一方面，究竟會唔會令到嗰、那個物價或者一啲小店冇咗，咁令到基層冇得揀啊，淨係得翻啲貴嘢買咧？咁即係我諗呢個點樣取得平衡咧，都係一個我哋關注嘅。咁另外就係、是、究竟佢即係如果一個社區可以多元化，平嘢有得揀，貴嘢有得揀嘅，我哋就覺得係最好咯。 好啊，唔該曬你，謝素雄傾到呢一度啊。謝素雄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嘅服務總監。不過咧，係林子欣啊，其實都有一啲嘅數字咧，我諗都值得留意嘅。如果我哋睇翻啦，即係今屆嘅政府咧，喺社會福利嗰方面嘅開支咧，都投入不少嘅。社福嘅經常開支嘅預算咧，2017-2018年就係653億啦。咁二一到到2022年度咧，已經係增加到1057億，即是增加了大概是62%左右。咁如果我哋睇翻个数字，就是在2017年嘅时候咧，政策介入前嘅贫穷率咧就系20.1%。咁但系咧今年2020年咧 政策介入前的贫穷率就是 23.6%。 其实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些数字呢？应该 是因为呢，其实今届政府呢那个社会福利开支呢有很多项目都是即增加了，譬如放宽了那个在职家庭津贴的申请上限，还有合并了即个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额的长者生活津贴。那个政策上呢似乎其实就是做用大了力度的，但是究竟这个怎样反映到在我们刚才那个扶贫的报告上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另一样呢，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就是收入只是衡量贫穷的其中一个指标。因为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譬如长者贫穷问题，其实都有些情况就是有些长者有物业，有些长者没有物业，或者同事是不是同子女同住呢，其实都会实质上影响到他整个的生活质素嘛。所以除了收入之外呢，似乎我们在分析个贫穷问题上面都需要援引其他的统计数据，才可以多角度去分析到贫穷问题。 有机会呢再同大家呢去仔细分析下。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之前咧，近住西湾河体育馆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就排到去柴湾道近亚公岩道，同埋东区走廊近爱蝶湾。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喺鲗鱼涌公园，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桥面近联合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蚊友邦保险82.95升4.0，中国平安58.85升2.15，盈富基金25.44升2.08，快手99.7升6.45，中芯国际23.5系跌5毫，融创中国17.22升1.34，小米集团21.05升4.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建全国际控股、新海能源、长城汇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同埋基石金融。五大跌幅股份是东方汇财证券、泰瑞国际控股、海南控股、金石投资集团和智浩达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05，瑞士法郎0.92，加元1.255，人民币6.40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港金系报17,260，比起上日系收市升咗3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0.72，卖出价系1,861.7。港汇指数系报101.3，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对开的第一二线呢，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刚刚清场，但是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扫管窟，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安定村有意外，虽然意外清理好，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屯门公路近扫管窟和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而喺港島咧，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較早前近西灣河體育館快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車龍分別排到去東廊近愛蝶灣同埋接近柴灣道嘅支路。咁而喺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入口咧，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咁但係獅隧沙田出九龍嘅交通都係比較繁忙，龍尾接近博康村。咁而家獅隧九龍入口咧，窩打老道嘅車龍就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嘅龍尾近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近鲗鱼涌公园。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跟进返喺山顶道，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重型嘅车辆咧暂时唔能够行驶呢一段嘅山顶道嘅。一带嘅交通比较繁忙，而家下行嘅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山顶道过咗纪利民道。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繁忙，咁而家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车龙就排到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介乎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一段咧都系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蛇村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沙田马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元朗八乡路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一起走过， 我好多谢美儿咯，佢唔得闲咁啊，我终于可以坐下佢个位咯，系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习惯下，同埋开始要学习下佢嘅。佢嘅優點啊， 係， 因為其實美兒姐姐我好中意佢嘅。 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電台第一台，楊少雄、寶佩瑜一起走過。 做老闆要有遠見，訂立10年發展大計，凡事做好十足準備。 咪住，想做個十全十美嘅好僱主，一定要準時出糧，同幫僱員準時供強積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了。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部主编，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五味杂陈。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球出现一种神秘恶疾，患者超过2000万人， 他们会经常极度疲倦。严重的甚至连起身都无力，没办法正常生活。 科学家叫他做慢性疲倦综合症，至今确实成因未明，只指同患者感染过某些病毒有关。 更可怕的是，部分新冠康复者都有类似的症状。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神秘恶疾， 星期五晚10:00，港台电视31。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6:42，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林智恩，不过这个不如这个小时我们又再谈谈有关于疫苗接种的议题了。如果我看回现在最新的数字，全香港是接种了第二针的人口呢是未去到70%过，就是66.2%的。当然在前一阶段呢，各个嘅即系商业嘅机构啦，都推出咗唔同嘅措施啦，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啦，即系有好多嘅，譬如抽奖嘅即系活动啊等等啊去举行啦咁样。咁但系到而家为止，嗰个疫苗接种率咧，打晒第二针啦，都其实未去到70%嘅。咁我哋需唔需要采取其他嘅方法咧去提高个疫苗接种率咧？咁其中咧就系港大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袁国勇咧，就有一个建议，就系仿效以色列嘅疫苗护照措施。 是啊，嗱，咁啊，袁国勇就表示啦，香港始终系一个国际城市啦。咁如果我哋嘅人才、投资同埋货物系嚟唔到香港，咁香港就唔系以前嘅香港啦。咁但系如果一旦开关咧，病毒有机会进入香港嘅话咧，未打针嘅大约30%人口当中咧，可能会有2% 会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咧而不治嘅。咁个数目嚟讲系非常之惊人啦。咁佢亦都形容啦吓，即系担心打疫苗嘅人咧，始终都会担心，或者唔合作嘅人就始终唔合作噶啦。咁如果按而家嘅速度嘅话，我们的接种率可能去到下年的3月，即是大家预期可以和内地通关的时间，都依然如果是徘徊在70%的话，就没办法和内地同步，就很难去通关。 究竟袁国勇教授的想法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即刻请来就是港大微生物学系的讲座教授袁国勇。袁教授你好。 你好， 不如请你不如再解释一下你寻日在另一个嘅网台嘅访问入边咧所讲嘅睇法啦，即系疫苗通行证呢样嘢，其实喺香港而家嘅状况系咪必须咧？个目的系为咗啲乜咧？ 你可以咩都唔做，不过你香港啊永远都唔可以同国际接轨，同内地接轨都仲可能有啲，但系当如果内地佢都同国际接轨嘅时候咧，咁嘅时候香港就好唔掂，因为你嗰、那个。疫苗接种的人口得最多去到70%，咁而最重要的就是其他国家已经提示了俾我哋，你睇下以色列，睇下新加坡，睇下英国，你就知道。尤其呢个新加坡，佢嘅接种人口已经系超过85%，就系两针，而且主要系呢个核酸疫苗添。但系佢一开关，佢哋每日咧受感染嘅人数系讲紧系3000到4000，佢每日死亡人数系大约10到15之间。咁佢原本呢喺今年年头嘅时候，佢哋新加坡死咗230人㗎咋，香港已经死咗200人。点知佢通关之后呢，佢而家已经死到500人啦。咁你睇个情况係好犀利，好犀利。咁如果我哋仍然维持用而家方法，可以唯一就係你永远都唔通关。你永远都係同国际唔接轨。咁呢个係唔可能嘅，香港唔可能咁生存落去。因为呢我哋知道呢，打疫苗呢而家无论你边个疫苗都好啦。佢只能夠令到你唔會有重病，但係減低你死亡嘅個可能性。但係佢又唔可以阻止到個病毒感染你個上呼吸道。換句話講，就算有 85% 人打咗，呢 85% 人仍然可以受感染，不過佢哋唔會大病。但係佢會傳俾嗰啲未有感染過嘅人，而嗰啲尤其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佢就會死得好犀利。咁所以會有2% 嘅死亡率會出現。咁尤其佢進入咗老人院，所以而家你新加坡主要死嗰啲都係老人家同埋冇打針嗰啲人，或者佢本身有長期病患，所以咁嘅情況咧喺新加坡出現過，喺以色列出現過，喺香港都會出現嘅啫。咁而我覺得以色列佢哋做法就非常好嘅，佢哋即係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意思就唔係話你一定要打針，不過你如果要進入一啲公共地方啊、食肆啊。这个娱乐场所你就必须要有核酸检测过。如果你没有核酸检测过呢，那么你一定要打疫苗，或者是有这个证据证明你以前曾经已经有新冠病毒感染而好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方法，是真的暂时我觉得是令到以色列他原本每日有10000宗的，但他用了这个方法加上他打第三针，再加埋佢哋唔除口罩咧，而家已經每日跌到好低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呢個我哋真係要考慮，即係佢哋即係總之係減咗90%啦。佢 exact 即係以色列個 真正嗰個 number 我都唔係好記得，但係佢即係跌咗九成可以。咁所以我好相信咧，香港如果我哋唔去走呢個方向嘅話咧，我哋好難再做好多商業上嘅往來，而香港好難生存落去。咁我呢度講嘅就係、是，其實好多老人家對個疫苗有好大嘅誤解。好多人話打咗會死。咁呢個咧，其實你睇翻啲實際嘅數字、科學嘅數據咧，這個完全唔係真嘅，因為冇打疫苗嗰啲人，佢哋死亡每日死亡嘅數字係比打疫苗之後死嘅數字咧係高咗十倍。即係話你唔打疫苗，跟住你無端端死嘅機會，即係無端端嘅意思唔係真係無端端，即係同新冠病毒冇關，譬如心臟病發啊、中風啊等等，係差唔多十倍有打疫苗嗰班人。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對個疫苗好大誤解啦。而家無論你係核酸疫苗或者係呢一個滅活疫苗都好，佢哋喺全世界打超過十億噶啦，而能夠真係好清楚同個疫苗有關係嘅人數咧，係真係講緊每百萬計先得嗰一兩個。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唔好對嗰樣嘢冇睇清楚啲數據對佢有好大誤會，以致你唔去打疫苗。呢、這個係講唔通。到最後，如果即係我當大家唔聽我講，大家等咗兩三年都唔開關，但係繼續喺好似而家咁落去，所有人嚟香港要隔離21日，你可以咁做。不過到你嗰兩三年或者三四年後，使曬啲儲備嗰陣時先開關咧，個情況會一樣啊！冇打疫苗嗰啲人一樣會病，佢哋一樣會因為咁過身，尤其啲老人家同埋啲長期病患者。咁所以我咧呼籲大家就真係支持呢、這、一個疫苗嘅通行證或者疫苗嘅所謂護照，因為呢樣嘢係會令到所有人都真係好嚴肅咁諗諗，佢係咪應該打疫苗啊？咁我即係冇嘢係能夠可以即係強迫佢做，冇人要強迫。但係你如果冇呢啲誘因嘅話咧，你係好難去令到大家好嚴肅去考慮，因為而家香港嘅情況就係你冇。即係冇病例啊嘛，咁但係好可惜就係我哋冇利用呢六個月冇病例，即係所謂清零咗，去做好個疫苗接種，咁呢個係非常之唔理想，因為久守必失，始終會有病例入到嚟，咁跟住會出事。但你咁手法咧，你係永遠都唔會能夠從個國際重開翻。我哋都係唔可以去旅行去呢、這個商務嘅活動啊，我哋係冇可能。是即係要外國一啲投資者嚟香港開公司啊等等，呢、這個冇可能做到。 袁教授有兩個即係操作上面嘅問題想問一問嘅。咁第一咧就係、是、你會建議幾時推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即係喺同內地通關之前啦，還是係同國際通關之前咧？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嗰個實施範圍，因為法國咧佢都有幾個原則啦，即係包括就係可能係大型嘅聚會啊、跨城嘅一啲即係交通啊，譬如長途巴士啦，同埋一啲高危嘅地方，佢就一定要用呢個通行證嘅。咁但如果係香港嘅話，應該有邊啲範圍要實施呢？ 香港是一个非常稠密的地方，人家的餐厅的大小跟我们餐厅的大小差很远、所以我觉得这个疫苗通行证基本上就是任何要除口罩的地方、尤其这些食肆、等等、你上学的你很难叫到学生完全不除口罩，尤其我们学校呢、那个通风其实真的不好，所以你会很易搞出事，当有一疫症入来你就立刻会搞出事，咁所以我覺得呢樣係一樣啦。至於你話當然同內地通關，而家政府嘅政策都係先同內地通關嘅。咁呢個亦都冇問題嘅。總之你能夠即係內地要求你做好嘅嘢，你做好，佢肯俾你人過去，咁你咪得咯。咁但係呢個同你將疫苗接種達到差唔多99.几%，即係接近100%，完全冇衝突噶。你兩樣嘢可以一齊做。咁而大家要再睇翻就係、是。其實你睇新加坡，佢哋做得比呢個以色列更加嚴。就是、如果你冇打疫苗，結果你因為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入醫院，所有嘅醫療費用係你自己負責翻，即係基本上收私家醫院嘅收費，係好驚人嘅。因為尤其你入去呢、這個深切治療病房，每日緊要個洗費幾萬蚊，咁你入20日，咁你已經成100萬啦，唔係講笑。可以去到，因為加埋啲醫藥費啊、新藥啊等等。 咁就算你入普通病房，每日都系讲紧起码二三千蚊一日。咁你嗰、那个你住二三日嘅话，你嗰个使费好惊人。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唔系要学新加坡去到咁尽啊。但系你睇得到就系、是，佢哋系要佢哋每一位市民，即系新加坡嘅公民，佢哋要你负责翻你自己。嗱，咁呢个我觉得唔系完全错嘅喎。啊，可能嗰啲人话哇好辣喎、啊，你咁样，咁差唔多系逼人。咁但系我哋觉得，大家都要明白就系、是、呢、這个系为咗全个社会好。我哋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市民对其他市民有责任噶嘛，系咪？唔系话咩责任都冇啊。咁你事实上你咁落去，你系冇办法可以同国际接轨到。慢慢你嗰个税收啊，各方面都影响到。慢慢所有嘅政府服务都系影响到。嗱，我又讲另外一样嘢，就系关于医管局。每一次当你有大量嘅新冠病毒感染，啊，医院直情系要有啲病房停咗。譬如原本佢系有好多病人排咗两三年队入嚟换个膝头嘅教嘅，或者佢系个心脏有事，不过唔系好严重，就等紧通波仔。不过佢等咗下，可能半年啦，终于轮到佢。但系嗰段时间，当你做好大量嘅病人入嚟嘅时候，佢就会将呢啲所谓非紧急服务停咗。其实对嗰啲人系有伤害噶，甚至可能好大伤害。啊，咁我觉得点解要咁做呢？咁呢个系唔合理噶嘛？咁而家喺世界上面已经好清楚讲晒，嗰、个疫苗系安全嘅，无论系呢个灭活疫苗或者系呢个核酸疫苗，佢哋的确唔可以阻止到病人打咗之后受感染，市民打咗之后受感染，但佢的确系可以令到个病咧。病发咧系冇咁严重，同埋个死亡系减低好多。咁所以我觉得去有见及此，有咁清楚的科学证据咧，其实我哋应该系谦卑啲，跟以色列嗰个模式啦。啊，即系新加坡嗰度好似我都觉得太过分一啲。咁但系佢哋都系睇到一样嘢，就系、是、你完全唔将个边境开放咧，个经济活动冇办法实施咧，个国家尤其新加坡好似香港一样，系一个好细嘅地方。根本生存唔到落去。 嗯，但系袁教授，你讲到即系以色列嘅情况啦，咁系咪即系话你会建议或者你觉得咧，就算翻工翻学都必须系要打咗疫苗先至可以去翻工翻学咧？ 美国系翻工都系咁，咁佢哋开头就做即系将你嗰个公司人数要超过100先咁做啦。但系我再讲一次，就系外国嗰个情况同香港都几唔同。佢啲地方大好多，我哋嗰啲 office， 我哋嗰啲办公室好少，即系基本上一张台同另一张台，即系基本上都差唔多，即系膊头都差唔多贴近咁滞。我哋个地方系好细，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唔即系你唔去翻工翻学打针咧，系好大问题。咁我据我所得，啱啱收到个电邮咧，香港大学规定所有员工、所有学生必定要打咗疫苗。先准翻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正确嘅方向。 但系如果我哋譬如睇翻咧外国嘅一啲嘅例子啦，譬如头先提到法国啦，咁当然佢系进入去某啲特定场所咧，或者系一啲比较长途嘅火车啊、长途巴士啊等等咧，先至需要出示嗰个嘅疫苗护照啦，咁样。咁但系佢亦都系引发咗当地咧嘅人民咧都有好十几次嘅即系游行。咁譬如喺意大利嗰方面啦，个情况都一样，因为政府亦都系规定咧，公营同埋私营部门嘅员工要有健康通行证先至可以翻工。呢、這个亦都系引起咗唔少市民嘅不满，认为点解我唔打针，我就会冇咗份工？咁我哋点样去同香港市民解释呢一样嘢必须系要应用喺香港咧？ 我觉得最简单就系大家嘅价值取向。嗱，譬如大家都觉得再过四五年都系咁样，唔去旅行，唔去商务。旅遊商務嘅活動啊，唔去將啲國際會議嚟香港啊，香港唔再係一個外國嚟投資嘅地方。大家如果接受呢個係香港嘅大家嘅共同意見，你可以乜都唔做。但係呢個係咪可行咧？大家要問清楚呢樣係咪可行？我即係覺得大家任何一個人，如果你講到個方法更加好嘅。是可以所有外国人可以来香港继续去活动，在这里投资，在这里去开会，在这里旅游， 咁冇問題㗎，我一啲問題都冇。大家有冇人可以提出一個可行嘅方法做得到咧？唔、可能㗎嘛。咁於是大家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大家係咪唔願意作出呢一個抉擇？其實都唔係一個犧牲，去打疫苗。就好似我哋以前細個一路到而家打咗好多疫苗，去訓練裏面嘅系統，以致我哋能夠啊，起碼應付到個新冠疫苗，唔會死，唔會重病，唔會入醫院先啦。呢個最基本嘅要求。嗱，咁呢個到最後係大家嘅價值觀嚟嘅。大家係咪想咁落去咧？我哋嘅公民責任喺邊度啊？咁呢個真係要考慮。個科學數據好清楚噶啦。而呢個以色列、英國同埋新加坡，都俾我哋睇得好清楚，將會點發生。 另外，我想釐清翻咧，關於嗰個疫苗屏障嘅問題，因為呢個關於即係幾多成，而家係咪已經係 搞錯曬？ 搞錯曬㗎啦！ 搞錯曬，因為開頭我哋又未有呢個 Delta variant， 即係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啦。咁但係我計曬啲數出嚟，定喺明報都登曬，其實根本冇可能建立到呢個免疫屏障，尤其有40% 人口仲係打呢個科興添。咁至於你另外，就算而家睇見好多喺外國翻嚟，就算打核酸疫苗，佢都一樣受感染。佢亦放出嚟病毒，我哋喺實驗室一樣中到個病毒係有感染性嘅。咁所以就算你講到打呢個核酸疫苗至最有效，我哋計條數出嚟要97% 人打咗先得。咁你話啦，咁係除非你個個都願意打，如果咪點去到97% 啫？咁你如果係科興嗰邊，我計出嚟140幾%。更加是冇可能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科學數據好清楚，大家希望唔好去隨便謾罵啊，唔好隨便覺得有政治嘅動機後面，完全冇啲嘢，我只係跟住個科學數據，係提出一啲我覺得可行嘅方法，咁大家亦都要，我亦都要好 open minded， 好 unassuming， 就係如果其他人有個更好嘅方法，唔需要咁做，我梗係歡迎啦，我舉腳支持添。 好多谢晒袁国勇教授嘅解释，唔该你吓。袁国勇教授系港大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都比较详尽地讲咗佢嘅睇法啦。你又有啲乜嘢嘅回应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通缴付车费都可以免费乘搭所有九巴同龙运路线，但路线 P960 同 P968 除外。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0%以下。本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西湾河体育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蒲岗村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风力楼。咁就龙翔道观塘方向近蒲岗村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丽港城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新华十道上桥位，后些小律轮街嗰段咧多车，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北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林市街那段比较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山顶道，因为曾经冧山泥，介乎百家道和马纪仙峡道继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这一段，而重型车辆暂时就不能够驶去那里了。而家下行的龙尾去到山顶道过了纪利文道，而马纪仙峡道上行的龙尾就在马纪仙大厦。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过了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在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那段挤塞的。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只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是有车龙，由友爱村那段塞到去近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八乡路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一些无馅又或者是少些酱的面包，这样就可以降低吸收的糖分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终审法院就住丁权的裁定，丁屋政策合法合宪。乡议局当然委员林国昌： 呢场官司都唔应该打嘅，合法传统权益就基本法四十条保护，不嬲都系咁行开。 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 判词入面咧写得好清楚，政府有全面嘅权力决定丁屋申请批或者唔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湾区全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更有全新环节大自然大不同，让观众认识香港物种，了解本地生物多样性。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苏奕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咁啊，刚才咧我哋就同港大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袁国勇倾过啦，亦都去比较详尽地去解释咧，点解佢觉得香港应该要仿效以色列嘅疫苗通行证嘅措施啦。林之恩其实喺头先啊袁国勇教授成个解释当中咧，佢都几着重一样嘢，就系、是、有一个嘅疫苗通行证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助我们香港和外地的联系。因为如果不是的话，譬如他也都举了例子，譬如好像新加坡啊，即是通关了之后那个死亡的人数是上升了。因此他就觉得，即是如果我们能够推行这个疫苗的通行证，就有助我们可以跟其他地方自由往返。否则的话他也都有提过，就是如果我们继续即是没得同外地自由往返的时候，香港的经济特别我们的财政储备又会是怎样 呢？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公共政策上面的一个伦理的问题的。因为始终新冠疫苗的讨论是比起其他，譬如我们 有一啲疫苗係我哋一定要接種啦，譬如即係肺結核嗰類啦。咁但係新冠疫苗始終嗰個研發時間比較短啦，咁所以引起嘅爭議亦都係更加複雜。咁另一樣咧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嘅法國又好啦，以色列又好咧，其實佢哋實行一個叫做疫苗通行證嘅計劃嘅時候咧，都唔係冇爭議嘅。咁即係話，如果喺香港要去推行嘅時候，我哋又會進入另一輪嘅公共政策嘅討論啦。咁入邊牽涉嘅問題咧都有兩個嘅。第一咧就係話喺一個我哋講緊疫症，即係個非常態嘅情況之下，係咪能夠接受一啲對於自由嘅限制咧？或者再準確啲嚟講，嗰啲限制自由係咪合乎比例咧？咁、第二咧就係頭先陳燕萍你所講啦，即係話我哋。這個疫苗通行證可能會限制了我們在本地一些進出一些公共場所的自由，但如果我們用這件事來換一個跟國際通行的自由的時候，市民又覺得值不值得呢？這樣這個我都覺得是另一個很重要的倫理問題來的。 嗯，電話號碼187231，大家都可以打來談談你的一些看法的。電話旁邊呢，不過我們又請你一位嘉賓有一個醫療倫理的角度跟我們講講，就是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的总监欧杰成的。欧杰成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关于疫苗通行证或者健康通行证，其实在无论意大利、法国、以色列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行的。但是譬如以刚才林郑都讲到外国的例子，譬如在意大利这样，他也都是通过了一些规定，就是必须要持有健康通行证才可以入去餐厅堂食，又或者就是一些公营和私营的部门的员工要有健康通行證才可以翻工。咁但係呢個咧，亦都引嚟當地嘅一啲政治哲學家啦嚇，同埋其他人士咧嘅批評嘅，就係批評咧佢哋咁樣做咧，就會令到有一班人啊，比起另一班人啊，享有更加多嘅自由，會令呢一班人咧係成為咗一個二等公民啦，係一個好嚴重嘅事情，亦都係對於即係民主嘅生活方式咧產生一個戲劇性嘅後果啦咁樣。嗱，咁呢個都真係牽涉到一个医疗伦理亦都是公共政策的问题，那你怎样去分析这件事呢？ 是正如刚才主持人都有提到，一般在一个这么特殊的抗疫情况里面，大致上我们都会接受政府是需要有一些措施，是需要有一定程度限制就是个人的活动啊、自由啊等等。那合乎比例是一个我都很重要的原则。剛才主持人都提到啊，即係希望唔好有兩類嘅公民去二等咁樣樣，第一個原則。不過我想退一步提一個好似比較少人留意嘅觀點咧，就係、是、譬如我哋講以色列為例，或者頭先主持人講嘅其他國家為例咧，當佢哋講疫苗護照或者通行證嘅時候咧，其實佢往往係結合咗一個願景嚟講嘅。咁呢啲社會如果大家諗諗翻轉頭，都係經過一啲好嚴厲嘅封城啦，大規模嘅爆發啦，然後試過一啲方式都好似行唔通啦，咁佢就用疫苗護照咧，就係希望換取一個願景，就係話可以比較安全或者低風險咁開放重啟個社會嚇。咁如果喺咁嘅前提裏邊咧，疫苗護照比較容易去說服公眾咧，就係、是、結合即是社會重啟同埋或者大家講與病毒共存嗰個策略，一起去講就容易講啲嘅，因為比較容易見到個出路啊。我諗我哋有個困難咧，就係喺香港，我哋一路採取都係近乎即係、就是、清零個方式，亦都似乎喺可見將來都係會容易係用呢個策略。咁呢策略當然係有效嘅，好明顯係有效嘅。咁但係呢個策略點樣能夠同疫苗護照呢類嘅概念嚟結合咧，就好似比較少人去諗一諗嚇。因為如果你話我哋疫苗護照嘅意思就係話，可以有一部分人可以使用公共設施啦，部分就唔可以啦，或者多啲約束啦。咁但係實際上呢個並唔會令到個社會零風險噶嘛。這個只不過是將個風險再進一步降低，或者大爆發的規模去降低。咁同香港已經做緊都好成功做緊嘅控制大爆發、病爆發，唔會有好大分別㗎。咁所以疫苗護照喺呢個論述裏面咧，其實你點樣能夠幫到長久地清零呢、這個好似 我覺得好似未確立的一個論證嚟嘅嚇。咁、其次咧，就想頭有提到以色列啦。如果你以色列為例咧，其實佢係你諗一諗翻轉頭，佢係差唔多最先成功好多人去打疫苗，最初係佢打得好快噶嘛。咁佢係打到即係大約六七成嘅時候開始遇到少少樽頸啦。咁但係當時佢亦試過重啟社會開放，然後唔成功啦，即係造成壓力啦。咁因此而家佢就翻轉頭就係做兩樣嘢，一個就係用疫苗護照，第二就係打第三針。咁佢嘅愿景冇变到喎，佢仍然係希望做咗呢样嘢之后呢，就可以重启返嗰个社会活动。甚至佢而家一方面做呢样嘅时候呢，都已经开放返个边境俾一啲即係非以色列居民嘅游客进入以色列咁。咁喺咁样嘅理由呢，你讲合乎比例就容易啲啦。我唔係话即係香港情况係一定讲唔通，不过就係我始终觉得好似呢方面嘅讨论好似比较薄弱啊，甚至头先提到严教授佢讲呢个有帮助第一国家同我哋开放返互相去新加坡互通咁啊。但如果你諗一諗，其实呢度唔係一个好主要嘅理由嚟㗎，因为譬如其他国家英国美国其实佢而家已经係准香港去入境然后唔需要你隔离噶嘛，只要你打咗两针，有啲国家三针啦。咁我哋而家嗰个困难系你出得去翻嚟要廿一日啊嘛。 系 吓，咁因此如果你话疫苗护照对减少廿一日有冇帮助咧，似乎冇乜帮助，系嘛？咁所以香港嗰个关键嘅问题唔系话你做咗疫苗护照就会有好多国家承认你，于是你就好容易旅行啊嘛，唔系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部分有一部分是倫理的問題，有一部分是事實上的策略的分析，好像我們的社會還是不是很多。 其實剛才你都講了，即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則，一個是比例，其實另一個就是說它是不是一個必要手段，就是那個疫苗護照，就是說我們要達成一個政策的結果或者目的的時候，用疫苗通行證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必要的手段。如果是你的分析来讲，就是说其实现在究竟香港跟国际通不通到关，疫苗护照并非一个是必然要做的措施，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啊，因为如果你从你换一个位置去想，如果从那些国家来想，它容许哪些人进入它国家去旅游也好，就是工作是不是商务也好，其实它是面对个别的入境者嘛。是吗？即是他整体他只要对你的国家那个地区或者那个城市不觉得你是一个很高危的地方， which 香港不可能是很高危，香港一路都做得很好嘛。咁跟住就他看你个人有没有打三针同埋有没有阴性的病毒检测嘛。是吗？咁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他香港已经合格的了，其实。是吗？即是已经是合格符合基本上都可信的地方，你有打三針你咪入境。如果你冇打三針或者兩針啦，咁你有啲國家就可能會多啲關卡或者隔離啦。咁呢個就變咗係去翻一個個人選擇嘅問題嘛。係即係如果我唔打夠咁多針，可能我去某啲國家就冇咁方便啦。但係個人問題並唔係國家同城市之間整体互通的一个关键点嘛。 我想问多一个咧，关于个公平性的问题啦。因为世卫咧之前就即系中谷过啦，就系话佢都唔赞成一个强制嘅跨国嘅疫苗护照啦。咁因为我哋事实上有一啲可能第三世界国家，其实佢哋未必有人系即系已经接种咗疫苗嘅，咁就变成喺个国际通行上面有啲人咧个流动性系低过其他人。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喺一个地方入边咧，即系譬如喺香港，因为其实大家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噶嘛，咁如果我哋用疫苗通行证去限制嗰个流动嘅话，又会唔会造成不公平性嘅问题咧？ 呢度嗰个问题其实可能稍微细啲嘅，因为我哋香港已经接受咗好多约束啊，譬如你有打齐针咁你一台可以多啲人一齐去共餐啦，即系共进食饭咁啦吓。咁所以喺香港裏面呢，我諗如果我哋話 用呢个方式嚟鼓励多啲人打针，我大致上原则上我都觉得可以嘅。但系不过我有啲担心就系你于是就变成一个一刀切嘅命题啊。 嗯， 即系话你除咗用嚟鼓励打针之外咧，你仲要一刀切地令到啲人好困难地生活。 嗯， 等佢打针。咁呢个我谂就我有啲担心啊。个原因系因为其实你要用几大嘅气力或者几大嘅不方便或者困难嚟令到啲人打针咧，系有少少视乎啲人个心有几服你啊嘛。 嗯， 系咪？如果大家个抗拒系好大嘅，我觉得以色列个抗拒唔系咁大嘅，因为佢嗰个民情同个社会系比较团结同埋凝聚嘅。咁香港你而家情况咧比较复杂啦，政治上我哋今日唔讲啦。咁但系你如果有一个比较大嘅抗拒嘅时候咧，就话你要用一个令到佢极度唔方便嘅方式嚟逼佢打针咧，你就真系要好极端先得咯。 嗯，吓。 咁而呢个就我担心嘅地方咧，即系话原则上一个本来未必系好大问题嘅原则，就系话我鼓励多人打针系好嘅。如果你打针可以享受多啲活动嘅范围，都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话呢个就要挂钩落去，我要逼到你有七成人，然后到八成、到九成、九成半人打针咧，你需要用嗰、那个即系。壓迫或者強制嗰個力量咧，就要越嚟越大，你先至可以去到最後嗰80%或者90%，甚至你可能去唔到嘅。因為如果你諗，我哋香港有差唔多有因為係做老人科嘅咧，以前係可能都差唔多有100,000人，係即係自己唔能夠好即係長者可能唔係好有能力決定，自己打針，而家都係一個問題啦。你有差唔多有70,000-80,000系青少年。 嗯， 其实你点样可以去到95%咧？系咪强迫晒呢啲人全部打针咧？咁所以即系我有啲担心，就系如果你将佢太过简化，话啊因为有鼓励打针系好嘅，好似我同意嘅，呢个我同意嘅。用疫苗护照嚟成为一个更多一个工具。去督促啲人打針，呢、這個我都同意嘅。但係我就擔心你嗰個邏輯開始變咗為咗追求一個指標啊，而不斷去加強嗰個強制性。咁、呢個就我覺得、或者倫理上我覺得比較難過到。一个道理或者即系攞个个人攞个睇法啦。 欧其成医生，我不如好快咁样问啦。如果我换转另一个角度，要用疫苗通行证去鼓励打针，嗰、那个愿景唔系为咗重启社会，而系令到一啲冇打针嘅人都系因为咁样而打针，从而系令到佢哋冇咁容易死亡。咁样或者系减低重症，咁其实用呢个角度去推有得唔得咧？因为而家如果你有打咗针咧，但系你都可以系传染到俾其他人噶嘛？ 呢个讲得通嘅。咁如果从呢个角度去讲咧，你就应该系优先去少少逼一啲长者打针，系咪？因为长者嗰、那个即系感染之后嗰个风险同相对系最高嘛。但系而家我哋又好似唔系咁样样啊。譬如我哋安心出行。呢个时候，即系长者65岁以上，我哋就可以豁免啊嘛。所以即系我哋嗰个成套，我成日都讲我哋个有一个措施想谂嘅时候咧，应该将成套策略完整啲去检阅一次。如果唔系，就好难自圆其说啦。因为你既然一方面系好似喺度向年轻一代嗰度不停去推、去逼或者去逼或者去推嘅时候。实际上你又讲唔通话，我系为咗保护你，为咗你好嘛？系、因为喺最年轻嗰啲最唔想打针，可能20-30岁佢唔认同你需要打针，咁你话我一定要逼你打，因为对你好。咁呢个香港嗰、那个，因为嗰个疫情好轻微啦，一路控制得好好，咁而对佢嚟讲，佢唔睇到有啲咩年轻人有啲咩好大感染死亡，佢唔睇到啊。咁点解从一个即係、就是、政府一个少家长式嘅諗法你就话为佢好呢？咁所以我嗰个就好似变咗一个借口啊。你整体嚟讲仍然系讲緊群体免疫系一个好重要目标，呢、這个反而讲系比较容易讲得通嘅。咁群体免疫嗰个虽然唔系100%成为一个屏障，但系重要嘅。 咁但係如果從呢個角度睇，我就會覺得點解唔早啲開放所有人打第三針咧？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既然嗰個集體目標係要群體個免疫力係高嘛，咁你而家好多人已經打咗超過六個月啦嘛。 嗯， 咁點解唔係超過六個月嘅人，即係不論你係咪老人，係咪有身體殘弱等等？只要你願意打，你咪打咯。以色列就係咁啊嘛，即係我哋有時講，我哋學以色列就學佢一啲，又唔學佢一啲喎。 嗯， 啊，咁佢個思路好清楚，佢就係要成個群體免疫啊嘛，盡量提高嘛，數量都要提高，每個人嘅免疫力都要提高嘛。 嗯， 咁、啊、你如果疫苗喺能夠充分即係供應嘅情況之下，你點解嗰樣嘢有咁猶豫咧？就喺呢度去逼咗嗰兩成咧。 嗯，好，即系成个策略去谂。多谢晒你，欧杰成医生，唔该晒。系、嗯、欧杰成系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嘅总监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咧、嗯，就系疫苗护照或者疫苗通行证呢一个嘅政策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即系唔同嘅角度咧，可以去到分析啦，同埋亦都要整体咧去到分辨嘅。咁收音机旁边嘅市民大众点睇呢？1872311，听听朱小姐睇法。朱小姐你好， 喂， 你好，请讲， 喂， 系，请讲， 陈、啊、小姐。 你好，仲有林子欣喺度。 頭先嗰位總監我都覺得佢講得幾好，同埋咧我想回應一下袁國勇啦。咁、佢身為專家咧，咁佢當然喺佢嘅諗法就梗係全民打曬疫苗啊，100%，咁啊最好啦。或者佢都有個諗法啊，驚開關，因為而家上面大陸都有症啦，驚會傳染落嚟俾我哋香港人。佢咁樣提議咁樣講咧。我可以理解嘅，不過我亦都想講咧，因為老人家咧就唔嚇得嘅。 嗯， 佢哋如果驚打針咧，你講到好似你唔准食飯，你唔准去邊度，譬如佢同啲仔孫去飲下茶又唔得，咁佢就會覺得，誒，咁我唯有打啦。咁佢如果被逼去打咧，佢可能後遺症仲大啊。佢梁子超醫生話齋，佢嚇到佢壓高啊，嚇到心臟病發啦、啊，即係佢哋好多時唔打咧，都係因為佢哋好多病啦、啊。 嗯， 即系呢个系一个问题咯，我觉得。咁、好啦，而家你打唔打针都会传染到，即系已经冇咗个话屏障呢一样嘢嘅话咧，咁、我觉得市民嘅健康由佢自己去负责啦。同埋我想回应一样，佢就话啊会令医疗系统崩溃啊，或者会好多人点点点啊入医院。咁我就觉得而家我哋香港都叫做打咗70%啊。系嘛？ 未夠七成， 同埋我哋啊未夠，系啊，好似系未夠啊。咁咧接近七成啦。咁同埋你即系我覺得接近七成，咁就算再真系有病，咁我覺得都唔會話至於好似100宗嗰陣時咁嚴重啦。咁所以我覺得最好就俾市民自己負責佢自己嘅健康，俾佢自己揀啦。你諗下，唔准入街市都咁混乱啦，系咪？ 好多谢晒阿朱小姐意见，好快听埋冯女士啊！冯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啊！ 我本身咧就系、是、一位退休嘅即系保险顾问啦，咁亦都有20多年，即系好长嘅时间咧，对客同埋即系接触病人啦，出入医院啦。咁、我咧就想即係發表下咧，我就覺得咧呢個即係呢個 passport 啊，或者 visa 咧，係就唔係咁好嘅，因為我自己係作為一個即係前線人員啦，咁我都知道個危險度嘅。咁但係我想反映下咧，香港人第一咧，香港人咧佢個危機感係高啲嘅。你會睇到你叫我哋即係冚口罩，我哋真係戴足口罩。我甚至無理或者安心出行咧，我哋去到嗰啲，我見到好多人去到啲地踎茶餐廳啊，好乜都好咧，佢哋 都有用到嘅。多謝曬馮女士嘅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19届六中全会闭幕，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8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新华社报道，全会指出，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為推進依法治港治澳，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全會說，中央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分裂行徑，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全會又認為，中國外交在世界大變局中開創新局，在世界亂局中化危為機，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顯著提升。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患者全部涉及 L452R 變異病毒株，並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五宗。新增確診個案涉及兩男一女，年齡介乎33至62歲，其中一個女患者是外佣，上月29號由菲律賓抵港，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期間確診。另一名62歲男患者上月22號由泰國抵港，在香港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檢疫期間確診。其餘一名50歲男患者由沙特阿拉伯經卡塔爾抵港，在機場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本港八月接獲深圳市政府通知，一艘奈何船在珠江口岸、珠江口近岸海域沉沒，船上部分貨櫃當可漂流，貨櫃載有羊毛、植物纖維、食物和塑料等物品。海事處前日在機場以西水域發現三個貨櫃擱淺，隨即通知相關部門跟進和打撈。環保署通報多個部門加緊留意海面和岸灘的情況，發現其中一個在大澳近寶珠潭海岸的貨櫃有少量膠粒散落，已經圍封和安排清理。海事處會繼續加緊海上巡邏，環保署亦派員監察，如果發現有其他擱淺貨櫃或者物品，會盡快安排清理，以減低事件對海洋和生態的影響。澳門收緊入境醫學觀察酒店的管理，由下月開始，無論居民或者非居民入境後要接受隔離的人士，經機場或港珠澳大橋乘坐金巴之前，要出示酒店預約證明，否則不可以入境，否則不可以入境。當局又將醫學觀察酒店由現時的指定和自選酒店外，增加專門醫學觀察酒店，引入機械人負責送餐服務，減少和隔離人士的接觸，並將不同風險地區到澳門人士分流隔離。另外，在醫學觀察酒店負責高風險工作的100多人會實施閉環管理，在休假離開酒店工作崗位時，亦要接受不同程度觀察和自我健康管理，以及14日內不可以離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大消散。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游乐场。咁另外喺新界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慢线，即系接近城门隧道公路交界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出口。就喺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近沙田岭隧道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地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道，因为较早前的山泥倾泻，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暂时不能够行驶这一段的山顶道。上行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山顶道30号和马纪仙峡道近马纪仙大厦。 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咁当时有一场戏咧，就系我帮个演员捻骨，点知嗰个演员就提议就话，不如唔好你同我捻骨啦，不如我同你捻骨。咁当时我其实做咗个眼神嘅，我就一盯佢，即系意思咩料啊？即系咁。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陈秀敏一起走过。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啊！林志恩，不如我哋又转一转另一个话题啦。唔知道大家咧对于旧中环嘅天星码头嗰个大笨钟嘅样咧，仲记得几多咧？真系可能要问一问啲朋友， 要睇翻相先记得。 系啦，嗱咁，但系咧当年啊，即系喺我哋讲紧即系2006年嘅时候啦，因为要起中环湾仔绕道工程啦，咁所以咧就系旧天星码头咧就要搬去第二度，咁连嗰个嘅天星码头嗰个大笨钟咧都系要拆咗嘅。咁但系嗰阵时就引起咗一啲好大嘅争议啦，即系社会上面亦都出现咗一个嘅保育嘅行动啦。咁啊，其实而家咧就系、是。原本是天星码头，即是中楼那个的地方呢，就成为了中环新海滨三号商业地啦。咁上个星期呢，就以508亿元呢，就批了给恒基兆业地产的，是香港最贵的商业地啦。咁大家在关注那个地价之余呢，其实呢亦都要睇下，就係究竟嗰個天星碼頭嘅中樓啊，係唔係可以重置到嘅？嗱，天星碼頭嘅中樓，根據嗰個項目咧，就寫咧就係話要為政府重置清拆咗嘅天星碼頭中樓。咁但係咧就只係話咧要求發展商起一座高25米嘅時間裝置嘅中樓，但係就冇具體規定咧佢嘅外觀設計啊、用料等等。咁林志恩如果咁樣理解嘅話咧？其实它是可以起一栋即完全同以前的天星钟楼不同的钟楼都得嘅噃。 系啊，不过它只是就即系要求咗嗰个发展商系需要尊重翻原本嘅设计啦。但如果我哋睇翻咧，2007年嘅立法会嘅文件嘅时候咧，咁当时咧时任嘅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阳咧就表示过啦，即系政府好了解咧市民系非常之怀念嗰个钟楼啦。咁所以咧政府就保存咗咧旧天星钟楼嘅组件嘅，亦都将会喺适当嘅地点咧。重建钟楼同埋将成个铜钟咧系重新装嵌，咁但系而家咧睇翻嗰个发展项目嘅要求咧，就似乎即系冇硬性规定咧，就一定要用翻原本嘅组件。咁啊，讲多少少啦，关于嗰个钟楼嘅一啲设计啦，因为当时咧就清拆钟楼之后两日咧，就英国大笨钟嘅维修商嘅机械高级工程师咧就嚟过香港啦，咁就表示咧，其实香港嗰个天星嘅钟咧，其实系99%系完整啦，而且个质素都系甚高嘅，咁即系话咧。如果咧系妥善修理嘅话咧，系可以运作多200至300年咁耐。 嗯，咁啊，关于呢个事件，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啦，佢就系思网络嘅总监咧，郑敏华。咁当年佢哋都有去参与到即系成个嘅保留即系天星码头中楼嘅运动啦。咁啊，郑敏华你好， 你好， 系 你好， 系。根据你哋嗰阵时揾翻嚟嘅研究同埋揾专家嚟证明咧，其实当年嗰个大笨钟系可以系回复旧观同埋运作如常嘅，系咪啊？ 其實我就頭先亦都睇翻咧當年我哋嗰個報告，咁因為咧都係我哋即係當年有啲朋友咁大家夾錢咧係請嗰個專家過嚟，咁嗰個報告咧我睇翻嘅時候咧，佢嗰個我哋的而且確其實政府咧唔係冇收任何嘢嘅，其實做咗都有一啲嘢咧係喺歷史博物館嗰度，我哋係親眼見過，我哋入去睇過，而即係當年其實係孫明揚。当年嘅局长啦，其实都有 facility 呢件事呢，让我哋可以即係专家入到去睇。咁其实所有其实係你话係咪 100% 齐唔係嘅。咁但係呢有一啲组件亦都係有唔见。但係啲最主要嘅部分，譬如係个钟面白色嗰个位係烂咗啦，但係佢个 frame 呢係喺度啦。咁另外有佢入面有一啲嘅机械嘅组件，有一啲嘅螺丝啊，敲鐘啊，譬如佢入面有一套咧，敲響嘅嗰啲鐘有一個大嘅，有五個細嘅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咧喺個報告裏面咧有十件組件，佢嗰個嘅情況係點，即係 condition 係點啦，當時佢係咪仲係能夠重置啦，等等咧係有一啲評估係喺度嘅，咁當然其實重置可能係有一啲嘅部分要加翻啦，但係當時我哋嗰個報告睇翻咧。2007年呢佢其实报咗个价直情有个一个评估呢，就是大概呢如果将成套嘢运返过去英国佢哋嗰个嘅厂房度帮手去做个维修啊，加返啲嘢呢就係3万8千几磅呢嘅费用到呢，其实佢哋嘅评估就觉得呢其实係可以做得返。就有機會就有呢一套嘅鐘咧，係即係運翻過嚟香港咧，就再去裝置。咁所以咧，你話可唔可能咧？我覺得喺個技術上邊咧，其實喺呢個世界上係仲有一個比較，即係其實個價錢唔係一個好負擔唔到啊。其實講緊幾萬蚊嘅英鎊，即係其實講緊幾十萬。但當然呢個價錢係2007年啦，即係而家貴咗幾多我哋唔知啦。但係唔係一個。完全掌握唔到，即係俾唔起嘅錢啦。其實個發展商對於佢嚟講，我相信咁亦都唔係冇嘢做到，只不過係咧，我估嗰、那個對呢樣嘢嘅認識喺香港係比較少嘅。咁我又調轉嗰個角度去諗啦。咁可能政府其實都唔係有好多資訊掌握啦，同埋呢一種機械中其實香港亦都唔會有專家啦。咁所以係喺一啲可能資訊唔流通，佢亦都唔掌握嘅情況之下咧。佢冇把握去做好，咁但係我諗我能夠補充嘅資料咧，就係、是、其實咧人哋英國專家去評估過，亦都覺得當年咧其實佢對於呢一個鐘嗰個評個個評價咧，就係佢係由即係全係機械到一個即係電動鐘咧，呢一個嘅階段裏面係一個最高嘅技術啦。即係譬如50年代就係咁啦。咁所以咧，佢覺得係一個好 unique 啦，好獨特。其實係有一個好高咧嘅保育價值嘅喺呢個機械鐘嘅呢一個你當佢古董都好啦。咁其實係一樣咁有價值嘅嘢咧。我諗個對於個發展商嚟講，我會鼓勵佢去做啦。因為其實唔係一個比唔起嘅價錢，喺呢個世界上亦都唔係冇技術去做，喺香港呢一刻唔去做啫。咁如果佢係從一個即係建立一個好嘅形象啦，希望能唔能夠重建市民對於呢一樣嘢嘅感情咩都好，即係亦都係你去買一件古董好等等，其實我覺得好多因素係值得去做翻咯。 嗯嗯。咁當年呢應該係即係有一個即係英國嘅大笨鐘嘅維修商嘅嗰、那個高級工程師嚟過香港啦。咁我想問啦，其實喺嗰個建築設計嘅特色上面呢，其實嗰個鐘樓呢有一啲乜嘢係非常值得需要去重置嘅原因？ 我諗其實個結 成個天星嗰個鐘樓好得意嗰個地方咧，就係、是、佢其實佢嗰個外邊咧嗰個殼啦嚇，其實係一個石屎廊啦。咁嗰樣嘢係現場要去做。咁嗰個亦都唔係一個好難嘅建築。咁但係當然現代建築嗰個嘅美學咧，就係佢同整體嗰個環境嘅關係啦。咁同佢所處嘅位置啦，同埋當年嗰個碼頭咧，佢嗰啲窗框嘅點去 frame 嗰個維港啦，等等呢一啲嘅建築嘅美學啦，咁但係本身嗰個鐘喺個機械鐘嗰度咧，其實佢嗰個技術上面亦都係高嘅。咁而家我估政府喺嗰、那個規劃嗰個嘅建議嘅上面咧，其實佢只係去保留個鐘樓。咁如果係保留個鐘樓嘅時候，我就從嗰個鐘佢作為一個機械鐘嗰個嘅技術啦，呢一樣本身呢一個藝術品啦，咁樣去睇咯。 但系嗱，如果撇除即系呢一点咧，因为而家根据政府嗰个嘅文件，就净系话去俾一个高25米嘅时间装置嘅钟楼啫嘛，就冇话咧你要机械钟啦吓，咁佢唔可以唔选择机械钟，佢可以选择其他钟，咁但系亦都冇讲话咧，佢个设计要同以往即系一模一样嘅噃咁样。咁其实算唔算系违反咗政府喺2007年嘅时候嗰、那个？嘅承諾咧，因為2007年佢孫明若局長咧嗰陣時曾經係話，即係會喺適當嘅地點重建鐘樓，同埋將銅鐘重新裝嵌噶嘛。咁如果個講法係話將銅鐘重新裝嵌，咁即係應該就要將啲舊件咧嵌翻埋一齊啦。咁而家嘅説嘅即係嗰個招標文件，其實有冇違反咗承諾咧？ 咪呢个有冇违反承诺就大家去判断啦，但我有啲觉得其实係做到囉，做到只不过你冇胆量去做啫。咁而嗰样嘢唔係一个比唔起嘅价钱嚟㗎，即係甚至乎你去做一个新嘅，你要做得好好睇睇呢都唔系唔使钱㗎。咁所以如果因为其实当年都嗰、那个报专家其中个报告呢，佢有建议有几种嘅保育嘅方案嘅。佢其中呢，因为应该系07年、06年尾啦，其实就已经有新嘅天星嘅嗰、那个而家 existing 嗰，即系而家见到咧嗰个款，即系维多利亚式嗰个款式嗰个钟楼已经喺度噶啦。咁佢都讲咗咧，就系话其实嗰一种嘅电子钟咧，佢入边嘅某一啲嘅机即系佢嗰啲零件啊，各样嘢咧，其实个寿命大概系10年到咧，其实都要维修要换。佢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话其实你就可以换翻落去咧。都得嘅，反正你10年之後你都壞噶啦，你以為用新嘢係好咩？其實新舊嘢，其實機械嘅鐘計時器咧，其實係仲襟用，佢係講緊可能係講 centuries， 佢耐用嘅程度係講緊以一世紀去計算。咁佢覺得佢嘅其中一個建議就係、是，咁你舊嗰、那個，你而家嗰個新嘅，但你換翻佢啦，到佢壞咗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從一個實用的功能去看呢，其實保育不是一定是非常貴的、因為你做新的東西呢不是不用錢的，其實都要的、去衡量一下你做哪一樣東西咯。但我相信它是不是違反一個承諾，我想是建基於它對於一些事物的不認識，甚至乎可能是無知咯。如果你知道去做那樣東西是更有價值，它那樣東西是更耐用，甚至乎你可能贏到嘅嘢係更多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去做，咁解咯。咁你話違反，即係我知道你好想我講係咪違反承諾？我覺得係基於一個無知而唔敢去作出一個比較大膽啲嘅建議咯。 我都想問少少關於即係你認為而家政府咧就住一啲建築物進行嘅一啲歷史評級嘅制度嘅嗱，因為我睇到咧當時嘅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咧就指咧舊天星碼頭啦並非一個法定古蹟或者係已經評級嘅歷史建築嘅，咁佢嘅文物價值就唔足以被考慮作原址保留嘛。咁我就想問一下你會認為而家政府就住建築物進行嘅歷史評級嘅制度啦，尤其是講緊即係天星係講緊50-60年代嘅時候。嘅歷史建築評級啦，同埋嗰個處理古蹟評級嘅進度咧，你有啲咩意見？ 我諗明 白，其實社會都有一定的期望的。咁我覺得有部分的歷史建築物咧，的而且確咧，佢應該要係去有一個前啲嘅次序去處理啦，或者佢個價值係更高啦。咁亦都有好多客觀嘅因素啦。咁但係咧，亦有好多咧，其實係私人嘅建築物。其實我個人咧覺得，私人嘅建築物有業權嘅考慮咧，其實我覺得尊重業權都係一樣應該有嘅精神嚟噶。咁所以我覺得你點樣去有一個好嘅城市景觀？我覺得可以透過規劃咧去限制，譬如高度啦，而令到咧嗰個嘅發展區或者係嗰個保育區咧，係可以咧有一個好啲嘅環境，甚至乎佢個重建嘅壓力咧而去減低。而對於每一個建築物自己本身佢嗰個嘅存亡啦，其實某程度上我都好反映到嗰個業主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啦。因為最初可能嗰個業主起一棟好靚嘅樓出嚟，其實係有佢自己嘅一啲嘅諗法，而佢嘅故事當然都會成為咗嗰個建築物嘅價值嘅一部分啦。咁但係我估尊重人嘅自由啦，尊重業權啦，呢樣嘢我覺得都某程度上係香港一貫行之以來我哋都相信嘅制度嚟啦。咁所以規劃係一樣政府應該要去做嘅嘢，例如高度嘅限制、設計嘅指引，而呢啲嘢咧，某程度上都係可以幫到個保育同埋減低咗咧嗰個重建嘅壓力嘅。咁我覺得呢啲嘢做到咯。咁但係而你話每一棟建築物係咪我要寫死佢，唔俾佢拆，唔俾佢點樣，唔俾佢任何嘅改動咧？咁我覺得就唔係必然嘅呢一種即係坊間嘅討論。 好多谢晒你，郑敏华倾到呢一度啊，唔该你吓。郑敏华系思网络嘅总监嚟嘅。其实林子欣，我哋讲到咧，而家嗰块嘅即系中环新海滨啦，三号用地啦，实际上咧就佢系包含咗旧天星码头嘅位置嘅，因为佢就系位于民耀街啦。咁其实佢成个地方咧就系由皇后像广场咧皇后像广场一直就系延伸到咧海滨嘅新天星码头。咁亦都咧，當中係包括咗咧舊天星碼頭嘅停車場啦，同埋郵政局嘅兩塊土地。咁所以如果喺嗰度去要求有翻一個鐘樓，即係未必即係更正翻，即係未必咧一定咧係原本嗰個鐘樓嘅位置。咁但係就係希望入邊都有一個鐘樓嘅元素喺度咯。咁而根據翻即係發展局佢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咧，就話賣地章程咧係反映咗嘅已經反映咗相關嘅要求噶啦。咁根據咧嗰個三號用地嘅規劃大綱咧，係明確要求咗發展商咧以尊重原來設計嘅原則喺原址咧重建舊天星鐘樓。咁發展商咧係可以按既定程序向政府申請借用天星鐘樓拆卸後嘅部分配件，喺符合條件之下咧作公開展示用途嘅。嗱咁不過咧嚇，傳媒亦都有問過就係恆地啦，咁究竟佢哋會唔會係同政府借翻個舊鐘樓嘅鐘面啊、指針呢啲零件啊，去重組嗰棟嘅新鐘樓咧，咁恆地回覆咧依、這個即係傳真社啊，傳真社嘅查詢嘅時候咧，就係話叫大家參考翻相關嘅新聞稿同埋網上記者會啦，就冇資料咧可以補充啦。咁我哋都就依件事咧係問過發展局同埋係恆地嘅，咁但係咧都係冇一個進一步嘅回覆嘅。咁大家真係點睇呢件事呢，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傾傾啦。咁但係區議會嘅角色又係點樣啦？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中西區區議會嘅副主席楊浩然啦。楊浩然你好。 係 ,hello, 你好你好。 係想問一問啦，就係應該係喺年頭嘅時候呢，區議會係曾經討論過重置天星碼頭鐘樓嘅相關事件㗎噃。 是啊 咁但係最近由於即係傳媒所嘅報道啦，就係、是、話其實只係要求入面有一座嘅鐘樓嘅啫，咁高25米嘅，同舊鐘樓一模一樣，但係就冇講話係一定要用返舊嗰個鐘樓呢去到重置。咁關於呢件事，我想問即係之前譬如賣地章程啊等等咁樣啦，你哋喺個區議會度有冇討論過？ 冇啊，其实呢个佢冇俾我哋，冇攞嚟咨询，冇讨论啊。佢卖你个章程条款啦，系冇俾到，冇上到嚟咨询嘅。 嗯，吓、啊。 咁如果就住而家嗰个天星中流，譬如嗰啲零件嘅存放嘅状况啊，同埋譬如佢一啲全面嘅结构扫描，咁佢拆嘅时候做过一个结构扫描啦。咁呢啲资料咧，佢有冇即系政府有冇向区议会公开过咧？ 冇详细资料俾区议会。 即系其实区议会系冇任何进一步嘅资料可以提供到，系咪啊？ 系啊，冇。佢关键你话嗰个重建啊，嗰度班嗰个机械钟啊，嗰啲系冇资料上嚟，亦都冇攞过我哋嘅意见。 但系你自己点睇呢？即系你自己点睇？究竟喺嗰、那个新嘅海滨用地嗰度，佢有一个高25米嘅时间装置嘅钟楼啫。咁但系你觉得需唔需要攞翻旧嗰个钟嚟重置，或者参考翻旧嗰个钟嘅设计呢？ 當然需要啦，因為呢個係佢嘅承諾嚟噶嘛，15年前佢清拆呢個天星碼頭嗰時嘅承諾嚟噶嘛。咁而家嗰個其實個重點係鐘樓，係個鐘啊嘛，唔係嗰棟樓啊嘛，所以叫鐘樓啊嘛。重點係個鐘啊嘛，呢個係歷史嘅保育嚟噶嘛。咁而同埋呢啲機械鐘，大家都知道買少見少噶啦。咁大家呢個係共同嘅回憶嚟噶嘛，梗係重要啦嗰、那個鐘。你試下英國拆咗個大笨鐘啦，你睇得唔得？睇下啲人放唔放過你？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保留呢、這個呢、這個機械裝置嘅鐘樓。 嗱，其實而家咧海濱三號用地除咗包括即係原本鐘樓嗰個地方之外，另一個就係郵政總局啦。其實我就想問一下咧，區議會喺實踐個保育工作嘅時候咧，過去你頭先所講有啲資料其實都冇上到區議會嘅，你哋面對一啲咩困難呢？ 我哋面對嘅困難呢，就係、是、我覺得佢好多時係假嘅諮詢囉，佢好多時唔係真係上嚟諮詢區議會囉，上嚟其實借區議會過橋囉。咁佢上到嚟呢，佢唔係好主動俾啲嘢我哋囉，佢想我哋去 endorse 佢嘅時候呢，即係想我哋去同意或者批准嘅時候，佢就攞啲嘢上嚟囉。但係問題佢即係所謂嘅過咗橋呢，借我哋過橋囉。咁之後佢又唔會去回覆啊，即係話俾佢聽個進度啊，進行成點啊咁樣啦。咁同埋好多嘢都係你唔問佢唔講囉。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就好靠我哋啲同事真係要好小心睇啲嘢，去發揮埋個想像力，跟住去追查同埋去窮追猛打，咁嗰啲資料先出嚟㗎。 咁我想问，即系关于今次嘅事件咧，其实你哋由于佢嘅卖地条款，其实就真系冇列明到咧，佢必须要用翻旧嗰个钟嘅设计啦，亦都冇写到明就系佢一定要用翻旧嗰个机械钟啦。咁你哋会唔会或者你自己会唔会就此咧，同譬如嗰个发展商啊等等各方面咧，系有啲接触去反映翻你哋嘅意见呢？ 我谂我会跟进嘅，我谂会喺区议会提出文件去讨论啦，邀请个发展商上嚟交代呢个事情啦。 咁但系呢个又系佢私产嚟嘅， 咩话？ 即系呢个，但系呢块地其实佢投咗呢个都系佢嘅私产嚟嘅， 咁佢仲要符合好多香港嘅法例噶嘛？譬如要各城规会啊，仲有好多噶嘛？佢好多时都要政府部门都要求佢哋上嚟咨询区议会噶嘛？譬如城规会嗰啲，佢要咨询咗区议会先俾佢过噶嘛？所以佢哋会噶，佢系为咗要过城规会啊，或者其他嗰啲环评啊，嗰啲仲有譬如交通评估啊嗰啲，佢系要上嚟噶，因为嗰啲部门就会要求佢哋上嚟攞咗区议会嘅同意先噶嘛。咁虽然系私产啫，但系佢要考虑埋附近嘅环境啊、配套咁样噶嘛。咁同埋你睇今日嗰个发展商嘅新闻稿咧，佢有写到噶喎，重置天星小轮嘅钟楼噶。个发展局系重置天星小轮嘅钟楼，咁你俾人嘅印象咪即系将当年嗰个原本挤翻喺度咯？系咪佢话重置啊嘛？咩叫重置呢？就将以前嗰件嘢挤翻喺度咯。咁如果你话喂，其实佢唔系啊，佢挤一嚿类似嘅嘢，入边个组件都唔同晒嘅，咁咪即系误导紧市民咯。 好啊，多谢你，杨浩然，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Okay. 杨浩然系中西区区议会嘅副主席嚟嘅。不过，林志恩其实喺呢件事情上面咧，其实如果个发展商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啦，但系又未必真系需要重置翻一个原本一模一样嘅钟，咁区议会嘅意见可以有几大嘅约束力咧，或者几大嘅成果咧？ 咁同埋政府亦都大可以话咧，其实2007至2008年间咧，就住呢一个新海滨嘅规划咧，其实政府系做过两次嘅公众咨询啦。咁而2016年咧，都喺城规会咧通过咗新海滨第三号用地嘅规划大纲嘅。咁所以喺呢一刻啦，即系话区议会就住嗰一啲拆卸咗嘅中内部件，到底点样处理咧？究竟可以发挥到几大作用咧？即系似乎如头先即系杨浩然所讲，都系诚意嘅。 嗯，我睇翻咧，發展商喺11月3日嗰份新聞稿咧，佢就有寫到依句嘅，恆地咧就將透過三號用地咧創立超過30萬平方尺嘅都市公園空間，連接中環同埋海濱長廊嘅林蔭大道，重置天星小輪鐘樓嘅。